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 星期五晚的天地有正气直播时段， 系啦，咁啊，你大家好啦，咁啊，因为哦，我哋即系点啊？哦，我哋要坐嗰啲系嘛？点啊？哦 ，OK，OK， 嗱，咁啊，大家见到我哋即系喺呢个直播室啦，嗰边就阿郁允就要录第二啲嘢，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咁啊，上个礼拜我知道，因为即系小弟家中咧就有啲事情啦，咁样就skip 咗一个一晚嘅节目嘅，咁啊，我都好想翻嚟做，但系真系好可惜，就真系家中有家暴，即系出现咗 解决系嘛？而家冇事。 咩叫解決咧？即系唔講嘢住，冇啊，未搞掂，其實就 交和萬事興。 係，呢啲我就唔理啦。即係和又即係其實真係低能嘅，即係呢啲嘢咧，其實都已經喺我屋企出現咗好多年㗎啦。呢啲嘢咁啊，唔係一啲新嘅事物嚟嘅。咁啊，即係大家都即係可能如果有睇開我節目都知道，即係家父咧就係一個非常藍嘅藍絲，藍到黑嘅。咁啊，即係裏邊就有。咁總之，我哋成日都有關於一啲咁樣嘅拗撬啦，咁樣佢亦都係一個即係脾氣亦都相當之差嘅一個人物嚟嘅。咁基本上就上個禮拜其實就差唔多，我出門口做節目嘅時候咧，佢就即係上咗我屋企，咁就搞啲事，咁就導致到咧就係有呢個大打出手嘅。我啲傷都未好嘅，其實見到即係都仲有啲大打，仲有啲傷痕咁啊。未搞掂嘅，不過呢啲。即家事就无谓讲太多啦，咁啊翻嚟我想问下阿 Nelson， 即系嗰个 YouTube 系咪冇咗个直播，定系我揿鬼错咗咧？冇理由噶，照计系咪 video 嗰度，系咪呢度啊？即系是但，咁啊揿咗佢先啦。anyway， 咁唔紧要啦，咁啊我就喺我就喺呢、這个。在呢個 Facebook 嗰度啦，同大家溝通啦，咁啊冇所謂嘅，咁啊冇錯 ，YouTube 都唔緊要。 要我研究下。 好嘅，好嘅，好嘅。嗱，咁啊，今個禮拜咧，其實你話有冇啲即係其實要講嘅嘢都唔少嘅，即係我覺得嚇。今日新鮮，即係第一樣嘢想講就係嗰個新鮮，即係滾熱辣，應該冇。係啦，咁啊，今日咧就禮拜三咧就財政預算案就公布咗啦。咁就裏邊有好多嘅 紓困措施啦， 紓困抗疫啊嘅措施，亦都即係亦都係全民回水一晚啦。即係大家每個香港人都18歲以上就有一皮嘢袋啦嚇。咁啊今日咧新鮮滾熱辣嘅咧就係啱啱就過咗嗰、那個財委會就啱啱過咗嗰、那個預算啦，咁啊， 嗰個就係呢個公務員以及警隊紀律部隊嘅一個加薪， 係啦，個加薪嘅方案咧，今日即係喺 within 兩個鐘裏邊咧就過咗啦。咁啊，其實之前都傾咗好耐嘅，即係咩成嘅。咁我即係你自己嗱，我問下你阿輝， 係 派錢一萬，你又點睇咧？嗱，跟住財政司就公布咗派陳茂波個撚樣咧，即係派即係講咗派一萬蚊。之後咧，就第一樣有幾樣嘢咧，就即刻發生咗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個民望咧，就係歷史性反彈，上升咗十幾個百分點，即係上咗17分 啊。在於佢 雖然都係唔合格， 高峰 係啦，可以話係民望嘅最高峰，就去到四，係啦，就去到四，由廿幾唔知廿幾變四廿幾嘅，差唔多係定係廿幾三十咁啊，就變四廿幾，係有43分好似。咁啊嗱，咁啊民望彈升喎，屌你老尾！ 而呢份財政預算案亦都係話佢任內最高分嘅一份。 系啦，亦都系咁多年以嚟啊，特区政府成立以嚟最高分评分最高嘅一份财政预算。 OK， 但係咁其實同其以往咁多年咁多份有咩分別呢？唯一其實我就係睇到就係多咗嗰10,000蚊嘅分別。 同埋好多嗰啲係咯，都係類似啦。 主要係呢樣， 主要 其他嗰啲咩免差餉啊、免公屋租金啊呢樣嗰樣，其實以前都有。 係啦，就即係佢公布咗之後咧，就發生咗第一樣嘢就佢民望彈升啦。第二樣嘢咧就開始變咗一個爭拗啦，到底呢一萬蚊要唔要好呢？即係網路上面咧，尤其是喺我哋黃絲嘅光譜啦，即係或者係泛黃嘅光譜啦。我發覺咧，就大家就喺度拗啦，屌你老味要唔要啦？我唔要啊！我要嚟唔應該要嘅，因為我哋用嚟要支援呢、這個買軍火搞革命啊！ 因為佢俾人佢啲人就話佢捆綁咗，因為喺個預算案入面咧，除咗有呢個派一萬蚊之外咧，亦都有話增加警隊嘅裝備嘅撥款嘅。 係啦，亦都有公務員加薪嘅，即係警隊加人工嘅。啊！亦都有個 budget 咧，係俾警隊請更多人打市民嘅。 係啦，好似話而家最即係嗰個預算，而家係目前係35,000個到，又話加到38,000，甚至會更加多。 係，咁所以即係變咗就一種爭拗啦。到底喂，我哋會所唔要呢個10,000啦啊！呢10,000咧，即係有啲黃絲，甚至咧即係有啲人咧就話我收咗10,000，即係收政府錢，即係唔應該收嘅呢啲咁嘅錢咁樣，因為嚇、喂。我就覺得好好笑嘅，亦都有泛民就即係有泛民嘅有立法會議員啦嚇，亦都有泛民就話我如果係要同公務員呢、這個唔係從警隊加薪捆埋一齊嘅，我哋咧就一定係即係寧願唔要嗰10,000咁樣。嗱我第一樣嘢咧，我真係要屌柒你哋呢班泛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嘅，即係我第一樣嘢真係屌柒你哋嘅，屌你老母！呢、這、一個擺明咧，首先呢個派錢10,000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局嚟㗎啦，唔使講㗎啦，用嚟咧做乜撚嘢嘅咧？即係我而家話俾各位網友聽，呢一屁嘢。虽然是税金嚟嘅，一定是属于系我哋交嘅税金，全部系嚟自我哋香港人嘅钱嚟噶嘛？ 薪俸税啦、烟酒税啦、 税啦、烟酒税啦，做咩都要交税噶啦，啱唔啱？咁啲钱，政府嘅钱，政府嘅钱即系我哋嘅钱，咁你嘅回水俾我，首先一萬蚊系用嚟回水嘅，佢点解要喺呢个时候回10,000俾你，而唔喺旧年、前年吓、年年都叫佢回水噶啦？有政党系咪先？年年都叫佢派钱啦，咁点解而家突然间咁捻顺摊呢个派？个抗疫10,000咁样又咩都唔捻谂，仲话八月好快啲派？点解系八月派啊？要开始派俾你啊？点解陈茂波要讲八月啦？好明显唔使讲，唔使我讲，大家都推敲到呢一批嘢一定系选举嘅，同立法嚟紧立法会选举系绝对系有直接嘅关系，系嘛？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好多人就争论啦，哎呀呢啲咩李慧琼啊、工联会啊，屌你老尾，杨岳桥嗰个喺立法会嗰个议案你又唔支持要佢 urge 佢回水嗰个冇约束力嘅议案你又唔支持，跟住第二日就去叫人派钱咁样，跟住大家就喺度屌， 屌啲建制派啦， 屌建制派啦。咁屌建制派系正常嘅，但系我想讲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杨岳桥呢一个所谓嘅佢就叻唔捻切，扮叻仔，叻唔捻切，系咪？佢呢個議案係冇任何嘅約束力，即係都係做長戲嘅啫，都係一個做戲嘅議案。咁你做戲嘅議案係做咩？佢就諗大咗，即係喂，我哋屌你公幾都選舉㗎，我呢個選舉，咁我哋梗係叫佢派錢啦。我哋整個冇約束力嘅議案出嚟咁樣嚇，我就夾鳩你啲建制派，屌你老母，睇下你支唔支持？你唔支持咧，你就係唔支持派錢嘅，你係撲街嚟嘅咁樣。係 啦，到時選舉論壇嘅時候就質鳩人。 係啦，就你做咩唔咩派錢咁？但係你冇撚講嘅就係，其實就算就算。建制派支持咗你个议案，都唔等于系派钱嘅， 系咪？因为呢个系一个冇约束力， 绝对冇约束力嘅议案。咁嗰啲建制派又点会咁捻蠢投你票啊？系咪？咁啊，梗系唔投咯。咁第二日咪即刻咪去补飞咯？系咪？佢咪走去政府去你派钱啊？喂，我哋唔系反对派，嗱，我唔系为建制派讲说话。我亦都唔係唔支持泛民做嘅，即系做呢啲嘢。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做得柒啊嘛，系咪？即系你真系做得柒啊嘛？系嘛？你跟住你爭論咩？即係好多屌你老咩網上 Q 嘅，即係嗰啲建制派好啦，撲街屌你老咩？呢個根本就 係好啦，常識嚟嘅，一個定律嚟噶嘛。 係啊，即係有啲人，所以而家要你做嘅嘢唔係呢啲咁撚樣嘅花拳繡腿咯，你明唔明啊？我成日講話你泛民做咩唔撚做嘢啊？無論喺抗疫啊，無論喺咩，屌你老尾！你而家真乜？我唔系叫你做呢啲冇約束力嘅，屌你老母花拳繡腿嘢啊！ 最簡單最清楚就係今日通過， 就係今日嗰啲嘢啊嘛！ 第一樣嘅派錢，我講即係呢派呢一萬蚊，一定係建制派選舉工程，一定係派錢嘅。嗱，到時點講咧？到時點講？一定係同嗰啲阿公阿婆嗰啲無知嘅大批嘅就話：，我哋你嗰一萬蚊啊，我哋爭取㗎、 啊， 我哋民建聯，我哋揾特首傾㗎， 陳茂波傾㗎， 係啊，嗰啲泛民啊，係啊，佢哋冇佢哋阻止你派錢㗎。嗱，你睇下嗰個啊邊個啊公民黨啊，佢哋次次都反對派錢嘅，屌你老母！你公民黨，我唔該你，可唔可以俾啲骨氣啊？你俾啲 integrity 得唔得啊？屌你老鼠，系嘛？以前邊撚個年年阻住人派錢，咪你哋咯？你點解唔撚鞠躬道歉啊？你而家走嚟扮拗拗話要派錢，系嘛？即系你唔該你哋。即係俾啲骨氣，俾啲正直出嚟睇下得唔得啊？ 同埋你哋條拉可唔可以清晰？你即係你而家咁樣提個咁嘅叫做侮辱出爐議案，但係人哋如果當你要質你嘅時候，佢就查翻你兩年前、三年前嗰啲投票記錄，你就已經冇聲出啦。 冇撚錯啊！即係你係反對派錢噶嘛，不嬲都咁，你咪一係你就 say sorry， 對唔住啦。即係你唔該你講，你為你 時 移 世 易 而家嘅情況特殊，所以 你又唔好撚屌你，你咁你唔撚道歉，咁嚟拗派錢，你咪政治變色龍咯，咪就係呢啲咪就係一路走嚟，始終唔撚得咯。我同你講，問題就係呢度啦。系咪？你仲要整埋晒呢啲咁样冇捻约束力嘅议案？屌你谂啊！杨岳桥我最捻中意做呢啲嘢嘅， 做样咯、啊， 即系做个样扮晒嘢，做个样做个烂嘢啫。 咁样举牌啊，嗰啲咁嘅嘢系冇分别。 呢一皮嘢咧，跟住嗰啲咁样建制派咧，就一定用嚟做选举工程噶啦。嗱、啊，你嗰一万蚊啊，嗰啲咩争，嗰啲系我同你争取噶。呢啲一定系咁捻样噶。同埋最捻贱系咩咧？呢一皮嘢。派撚完之後咧，仲要將你喺立法會裏面仲要捆綁埋呢個公務員加薪一齊做，呢招咪毒撚我閪咯？點解啊？因為你變咗你勢成騎虎啊，係咪？你勢成騎虎嗱，全民都話梗係派錢梗係開心㗎啦，梗係想要㗎啦。好啦，如果你唔俾個捆綁嘅時候，你又阻住派錢，你死梗嘅，即係嚟緊立法會選舉，你又係死梗嘅。你又俾人話阻住派錢啊，左右左勢啊，嗰、建制派懟鳩你啊，話嚇嗰班泛民啦，阻住阿陳茂波派錢啊，咁啊，咁所以佢哋又唔搞得好多嘢出嚟啊，唔敢拉布啦，即刻，你見到佢哋民主黨幾撚閪啊，幾撚廢啊！系嘛？但系問題就係話，而家係佢係一定有個邪惡嘅撥款喺度，呢兩嘢一撚定要分開，唔可以俾佢過噶嘛，冇撚用任何方法啊嘛，係咪？有冇做過嘢？咁喺立法會有冇做過嘢？兩個鐘搞撚掂，係咪？ 大比數通過， 即係你老尾係妻係黐撚柒線嘅，就咁俾佢過，係咪？你諗下辦法去阻撚住佢過啊嘛？你有咩辦法？我唔撚知，屌你係咪拉布又好，出去屌你咁樣阻止個會議又好，冇辦法噶呢樣嘢。你明唔明啊？你又左計右計，結果俾人算喺度，你仆街，好撚毒噶嘛！你只要捆綁式，係嘛？如果你阻住咧，你又一定屌鳩你政府同埋呢個建制就屌鳩你阻撚住派錢， 冇錯， 係嘛？如果你支持咧，你就 嗱、你都支持差佬啦， 支持警察啦，你班友，你咁樣俾佢過，你唔撚有啲乜嘢好激烈嘅行為去阻撓，你老尾你咪即係等於撐警咯，而家。你明唔明啊？你加警隊人工係荒天下之大，咪荒鳩冇加一蚊都唔撚想加啦！成個公務員團隊都唔撚應該加人工嘅，屌你老母！唔減都算好啦，係咪啊？新加坡你幾撚勁？屌你高官職減，係咪？ 其實以前我哋香港都試過㗎，我記得睇2003年定唔知幾，唔係2003，唔記得幾時啦。曾蔭權做特首嘅時候都試過主動減薪，唔知5% 啊定3%。 共度時間啊嘛， 其實以前試過㗎啦。 你而家你老母你班警察仲加人工，我屌你個閪！買新武器加人工，全部同一筆錢嚟嘅。我屌你老尾，派個一皮嘢俾你，佢屌你諗到去加軍費，加撚到去加呢、這個去到200多億，250多億， 多過利比亞嘅軍費， 多過利比亞國家全國嘅軍費，真係可以拿嚟買坦克嘅，屌你個閪，係嘛？加喺邊度？做乜撚嘢？買乜就買乜撚嘢？係嘛？所以你今日就一定你所謂嘅泛民主派，你要今日你就屌你老母，就要拉布又好點都，而家選你出嚟就係做呢啲嘢噶嘛，唔係整啲屌你咩跟撚住好啦，過撚完啦，又走出嚟舉牌咁樣， 出嚟搏麥， 又出嚟搏麥，今日哎呀好啦，黑暗啊，點點點，屌你老母啦，我哋睇撚到厭啦，泛民主派，我哋睇撚到呢啲厭啦。 無論你點撚樣喺度屌你諗乜陳詞又好乜撚嘢又好，我哋要啲實質嘅嘢，要有效果嘅嘢啊嘛，咪吹雞女嘢女嘅外合咯，做乜撚嘢啫嘛？屌你諗乜集體離職啊又好，琴上主席台又好，屌你諗乜 成張台反撚咗又 反台又好，點撚樣都好，屌你老尾！你而家等同於支持政府俾錢警察打市民啊！你明唔明啊？出嚟我咁撚猛，唔係話屌，即係我咁撚猛，係因為屌你老尾真係。恨即系责之前，你真系屌你老母有票，你仲做乜鸠喺度？系咪？我够知佢一定过啦，我够知你唔够票啦，咁咪谂下第二啲方法咯，拉布又好，屌你老母，即系点都好啦，大佬，系咪？即系呢样嘢系捆绑式，咁捻多日俾你谂，咁捻多日俾你做，你老尾喺你哋屌你老母坐喺度。系嘛？咩捻都做唔到，跟住出到，哎呀！我哋今日啲咩黑社子，屌你咩？跟捻住你去，跟捻住你哋夜晚去食饭饮酒啦，冚家铲，啱唔啱啊？即系唔捻系咁样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嗱，咁咧就有佢咁，而家咁样过捻咗好啦，咁派钱，你呢份咁捻样嘅，咁其实即系呢个财政预算案，呢个政府而家去到咁捻不堪，去到抗疫又不堪，吓、啊，就算去到你话止暴制乱啦，都系咁捻不堪嘅时候，屌你老尾，你整份咁捻样嘅预算案就派钱，咁即系点啊？系嘛？买票啊？ 明显系啦，佢根本就完全零新意噶啦，学澳门嗰套咁样照搬嚟 做派钱，屌你老尾，最捻易噶啦。我最捻顶唔捻顺啦！首先我就申明立场，一皮我梗系要啦， 梗系要啦，黐捻 线， 我噶嘛啲钱，屌你啊！ 你俾翻啲钱我噶嘛，我噶嘛，我有份噶嘛， 因 为 我哋而家嘅政府系历史级咁差嘅政府，佢拉完啲钱咧，一系就乱鸠咁样填海啊，一系就益中共啊嗰啲冚家拎，我不如我自己袋。 你老母系喺嗰个屌你谂乜唔经招标嘅中国咩乜捻嘢建造啊？定系乜捻嘢？而家起嗰个新嗰个鲤鱼门。度假村嗰個工程啊，鲤鱼门咪啱啱起咗个好似火人山咁样，即、就、系、是、一个个隔离咁样嘅设施嘅，系嘛？未经任何绕过晒所有嘅拨款，唔知点解就嗰十九亿就俾捻咗一间大陆公司去起，又冇经过任何招标。你老母臭喺今日骆惠宁呢个中联办嘅新主任，仲走去巡视业务，走去睇，你哋喺疫情嗰度抗疫，即系做咗唔错嘅力，屌你老！你筆工程呢十九億都係公帑嚟嘅，大佬啊！公帑即係阿公錢嚟嘅，唔係你嗱你嗰啲錢係中共俾嘅嗰十九億，佢哋中意俾邊個屌你中國路橋又好，你俾邊個起冇撚問題啊？但嗰啲係公帑嚟噶嘛？嗰啲系公帑，嗰啲系香港人嘅钱嚟噶嘛？你点可以唔经招标就俾紧咗间大陆公司做？屌我点知你哋两个？屌你政府有边个同佢有冇拉楞啊？ 打唔通嗰啲嘢 系嘛？你里边有冇私相授受鬼卵知啊？你而家仲要屌你啦咩？你骆慧玲又去睇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嘛？即系中共攞香港人嘅钱去威威啊！话俾人听，屌你啦咩？皇恩浩荡啦嗱，而家国家皇恩浩荡，屌你啦咩？但系嗰笔钱系你屌你香港人埋单找数嘅，仲要系未经唔知咩乜嘢咩？哇！我点知你系咩公司啊？任何嘢都要招标噶嘛，大佬啊，有机制噶嘛，快而你要快，唔系呢个问题嚟噶嘛，即系你唔系呢一样嘢嚟噶嘛。 佢走去国际采购口罩，又要识得去走去招标喎，咁戇鳩嘅喎。 咁所以你口罩你又招标喎， 系啊， 又价低者得，屌你咪，我口罩我而家即刻就要啦，系咪啊？你口罩又唔啱咁做啊？你走去屌你老尾，口罩你又架低者得喎，咁你呢啲系咩？呢啲系咩？呢啲咪政治操作咯，讲来讲去，呢啲咪就系政治操作咯，系嘛？所以你话回嗱，讲翻回水嗰笔先，即系你回水一皮，我梗系要啦。有咩问题咧？我要完你，我一样屌你老母噶，我一样继续屌你政府噶，系嘛？攞系咪即系？我觉得香港啲人咧，即系有几样嘢，我从今次派钱咧，即系我观察到嘅。第一样嘢，即系香港人咧。真系冇捻得救啊！即系头先我啱啱喺出边，我见到阿教主啊，同佢倾咗一阵，大家见到，妖你香港人真系湿鸠嚟，冇捻得救啊！系咪？俾一万蚊你就即刻屌你民望弹性，你唔紧记得咗佢派四千蚊都派到一撇屎，你唔记得咗年年嘅财政预算都系撇屎，系咪？你记唔记得陈茂波系点捻样做嘢嘅？系咪？即系你个劏房波咁捻閪？ 係咪做嘢咁撚閪？佢俾一皮嘢，你要即刻彈聲嘅，即係個民意啊，即刻彈聲嘅，唔好咁啦，好嘛？唔好咁撚柒啦，好嘛？係嘛？即係唔好即係你從呢度你見到，如果佢民望唔彈聲咧，就等於咩咧？即係覺醒指數高啲。即係我覺得香港人的覺醒指數咧就高就會高啦，因為就算你派錢俾我，我一樣你個政府咁撚閪，我一樣閪。 即係例如我哋呢啲，又或者例如而家後生啲嗰啲，係佢一定係照待㗎，但係佢會唔會話變咗啊好撚嘢？ 待完之後，哎呀，我就即係跟住另一樣嘢令我即係好失好撚好撚柒失望嘅。就是那些所謂就算是黃絲都好的思維，就是哎呀我代了錢呢，就是一定要做一些事出來，即是我一定是不是我代了那個錢就等於是支持政府呢？我是不是等於代了一晚呢就對前線手足不住呢？是不是？即是這個根本就是偽命題，不能應該討論的，是 瘋狂 的想法，是瘋狂的想法，瘋狂的講法來的。 都說了這些錢是我們的嘛， 就算我你覺得收得不能夠，你大把錢使，我等錢使，我實要的那一萬元， 我等不等錢使你得我，我拿去屌你，那 一萬元是你的錢，現在去了政府，現在政府去回你那裡，那你如果真的支持手足的，不要在網上說這麼撚柒多東西啦，那一批東西就直接去升火，直接去捐俾啲而家流亡嘅手足又好，捐俾前線手足，你唔使講出嚟噶嘛，唔使做討論。哎呀，我唔要，你要唔要啊？你要，我話唔要，定點啊？屌你老母，淨係識得喺個 Facebook 嗰度打飛機，即係話喂，我幾高尚啊，我唔撚要啊，即係唔應該派嘅，我哋唔撚要，唔要，唔要。屌你老妹，嗰啲錢俾撚咗你，回翻俾你咪你個咯，你中意點樣做？ 中意點都得㗎， 你中意捐撚曬俾社民都得㗎。 係啊，你買 iPhone 又得㗎，任得你嘅啫嘛，嗰筆錢係你噶嘛，你點用係你嘅事嚟噶嘛。 所以佢真係好撚失望，中意你拗乜嘢啫喺度？喺度屌乜嘢咧？我又唔明啦嚇，即係喺度拗，即係要唔要嗰一萬蚊啊？跟住喺度拗嗰一萬蚊係點撚樣用，係唔應該攞去用啊？有啲就話係咪攞咗一萬蚊咧就對唔住手足？冇呢啲嘅，捐撚曬俾手足咯。如果你中意嘅，啱唔啱啊？你冇講呢啲嘢，扮撚曬嘢，即係喺個網上面屌你老母係打飛機，扮撚曬嘢。系嘛？有我唔要噶，我好撚清高，屌你咩？唔係，同埋你唔係收咗一個機構嘅錢，你就一定要回翻啲嘢俾佢，唔使噶嘛？嗰啲錢係你噶嘛？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係未撚覺醒嘅，有啲位 置。一定係呢、這個唔使講噶啦。 即係覺醒咗好多，但係都仲有一部分人咧，真係未撚覺醒。 唔係你能夠由本來唔係好支持政府，到咗佢出咗呢個預算案話回水一萬蚊，你變咗支持佢，咁呢一堆係咩人先？ 即係你唔會支持佢噶嘛？即係佢俾一萬蚊我，我唔會屌你老母！突然間，哇！咁住嚟嘅劏房波，屌你！我撚個政府都幾好，我唔會咁諗噶嘛，大佬啊！ 基本上所有無論你叫做 你俾十皮嘢我都唔會咁，一百萬我都唔會咁諗噶，你真係做得唔好啊嘛！ 即係你所謂心黃錢黃，我相信都唔會噶啦，係只。會有啲本來係例如淺藍嗰啲撚樣都係會話哇屌你真係抗疫做得好衰啊咁樣嗰啲，跟住回翻俾佢啊咁啊都叫做有做嘢啦，嗰一批就會咁呢一批好明顯我哋睇到其實都係少數嚟嘅。 咪嗱咁咧，佢嗰一批嘢咧就嚟買呢一批人嘅票，呢、這個就好撚明顯嘅。係啦，咁所以你嚟緊你啲選舉工程你點撚樣做，你其實都好撚棘手嘅，即係我覺得你泛民主派都好撚戇鳩嘅，係咪跟撚住？真係即係我覺得好撚無厘頭嘅，即係你跟 係你啲咁嘅爭拗係冇意思 嘅。係拗乜撚嘢咧？係咪？即係而家黑警咁撚閪，即係而家咁撚閪，你仲夾俾佢夾撚住，你咪俾人夾撚到死撚咗咯！而家咪你今日核撚突咯，你泛民主派，你咪核撚突啦，係咪？即係你而家係咪肉撚酸啊？係嘛？你係變咗支持警察加人工啦，係嘛？你係支持屌你咩買武器打市民？你哋有份㗎啦，而家！你明白你咁撚樣俾人擺撚咗上台，你已經係應該諗啲辦法。屌你諗啊，請願又好，喂係咁啊，所以楊岳橋嗰啲撚樣咪整咯。如果係要咁樣嘅，我哋唔要，我哋寧願唔要嗰一萬。喂，咁你個唔要去一邊啊？你今日又係要，係嘛？即係你今日又係要，咁咪即係要。 唔係，我好好奇，即係好期待到底佢哋喺表決呢一份財政預算案嘅時候，佢哋會攞一個咩取態？到底佢會投贊成啊，定係公民黨好中意投棄權啦、啊，定係反對咧？可能公民黨真係你知道不嬲咧買三家噶嘛？呢、這個即係三飯都齊曬都唔定嘅，隨時係。 哦，即係咩過橋抽板？哦，唔係。 我其實我唔好睇得明我 anyway 唔緊要，唔係啲等字 嘅，唔撚你嘅， 係。是啊，咩系啊，咩新移民黄丝新力军，即系嗱，即系嗱，咁我又讲清楚对于新移民嘅睇法，即系 我好似都唔知道有冇讲过。 因为本身呢个派10,000元系唔包括新移民嘅。 系，我屌你老尾，第一样嘢，你老尾喺张超雄，唔好恃住唔捻选，你就喺度屌你老母黐线啦。喺度话咩新移民系应该有份，你仲喺度做呢啲嘢？点解新移民要有份啊？点解啊？个关喺边？个 lesson 咧喺边咧？请问系咪？ 佢话新移民唔系香港人咩？ 系即系佢，你作为张超雄，你就唔捻应该系做呢啲嘢。你唔捻系话要搞呢啲咁样，唔系搞，唔系咁样搞噶件事。即系啲嘢唔系咁样做，即系唔系咁样搞嘅。你要拉拢新移民咧，我唔该嗱，我咧个人咧，只要嗰个新移民，我无论佢嚟咗几耐，系咪香港出世，对我嚟讲咧，我系唔捻紧要嘅。即系只要佢 buy in 我哋嘅价值，佢系 buy in 自由民主嘅价值咧，我都系当佢自己人嘅。 系啊， 无论嚟自世界各地，你嚟自巴基斯坦又好，印度又好， 系 咪？韩国又好，日本又好，吓、大陆又好，四川又好，总之你系我哋同一个思考，你就系自己人。我 拥抱同一个价值 系啦，我就拥抱同一个价值嘅，我自己有嚟，系咪？所以我就即系问，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嘅新移民，大家都知系咩来路，系咪？你有乜有乜撚嘢理由？你呢啲福利係俾佢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係你作為一個屌你諗咩？你永久居民先有嘅福利，你不如話屌你咁唔撚使坐移民監啦，不如係 啊， 係嘛？即係你去外國咁啲地方，屌你老咩？你去你坐緊移民監嘅時候，你問佢點解我冇得投票？屌 點解我醫療？ 點解我 MM2H 嗰個經第二階段計劃去馬來西亞？點解我冇選票啊？咁樣點解我冇居民福利啊？咁撚樣 唔係我好多朋友嫁，例如嫁去日本又有，或者嫁去英國又有，佢哋好多其實即係只係攞到個居留權，而佢唔係一個公民身份，即係冇投票權啊，或者一啲醫療福利，佢一樣都冇噶。咁呢個就係一個好 common sense 嘅一個國際嘅慣例，一個 practice 都係咁噶啦。咁我哋其實好最簡單最清楚噶啦，你住夠7年三粒星嘅咁咪有咯，就咁簡單啫嘛，邊使咁複雜嘅啫？ 我唔係因為咧，我就唔係我睇緊點解會咁 concern 咧？我見到佢好怪雞，即係我唔知佢係呢個1234生係泛民支持者定係點嘅？即係我睇下佢係咪嗰啲即係出嚟搞嗰啲五毛喺 YouTube 嗰邊啊？咁你話你而家呢一批嘢嗱呢一批嘢，而張超雄又走嚟搞咁撚埋曬啲屌你乜又 出聲啦，話要公平啦。 你睇下佢派嗰咁嘅10,000元幾多億啊？都有700多億啊，係咪？有700多億係嘛？點解？嗱，首先 唔係佢如果符合18歲以上呢個條件，約莫係500多萬人嘅。 係咁你派咗呢筆錢之後，屌你啦！咁你睇下即刻分化啦，係咪？即刻第一時間有效果啊！係第一時間就即刻有效果啊！嚇！你睇下你班友分化到點？幾人分化係嘛？屌你老母！你有你拗，我要唔要嗰10,000元都有得傾嘅，咁撚使傾啦！我覺得阿亨利有一個點講得好啱，即係亨利有一點講得好啱嘅，就話你哋仲諗緊要唔要嗰10,000元證明你唔係一條窮撚，即係你唔係一條窮撚。呢10,000元咧，我成日都我就一直咁多年嚟咧，始終如一咧都係支持係回水嘅派錢，我係一定支持的。是咪？即係派錢有好多好處嘅、啊、即係你即時振，即係即時振興經濟。有好多窮嘅家庭都講，我講過無數次嘅呢一皮嘢係可以用嚟真係食餐好啲嘅，平時食餸頭餸尾，佢起碼都可以落就樓下街坊酒樓，屌你老味，叫多個四人套餐啦、啊，一家四口喺深水埗食得開心啲啊，啱唔啱啊？即係即刻可以落街食飯啦、啊，啊啲係呢啲係即時有嘅。我嫌佢屌你，做咗年年派，次次派，冇撚所謂，係咪？ 與其佢啲錢都係亂交， 但係你派撚咗唔等於我就即刻要屌你啦咩？同同你政府 friend 翻咁啊，唔會噶嘛！你做呢啲嘢應份咩？即係做咗件應份嘅事，唔通你就屌你老尾？我會重新覺得你做得好啊，唔係啊嘛！即係嗰樣嘢係佢應份噶嘛，細路仔讀書係應份，咁唔通佢見到佢讀書，我話你做得好好咁樣，咁讀書嚟應份噶嘛，係嘛？即係你翻工咁請個人翻嚟做嘢，咁個人做嘢，哦佢做嘢你讚佢，咁 好合理咯， 係咯。 同埋最主要個點就係、是。舊錢如果擺喺你政府度，你都係亂鳩咁用嘅時候，咁我不如自己回水袋落袋好撚過，就係佢咁簡單啫嘛，邊度使咁複雜啫？ 係咁啊，嗱點睇局嗱？亦都有網友咧就講嗱，你話山水撚嚇，阿 Jojo 話張超雄出名係山水撚嚟㗎，即係不嬲都係煩㗎啦，張超雄。系咪？佢即系佢，我就大約都估到佢唔選噶啦。今屆，因為佢要交個位，即系交佢嗰個位俾阿工黨嘅年輕人士啊，即系交俾阿 何啟明。 唔係工黨，交俾死眼仔叫咩？嗰、那個 friend 嚟，突然間唔記得個名字算啦。因為今日即係狀態咧麻麻地。嗱，咁即係咁，佢就屌你老尾。不嬲都系做埋曬左啲左交張之龍都黐，即系黐撚線。新移民啊，梗唔撚插俾佢啦。屌你老尾，係嘛？咁啊，亦都係嗱，有人問，咁啊，想聽兩位點樣睇呢個功能組別？而家咧泛民左交係咁吹風要人嚇、啊。其實我想講，我講再講咗一次，我唔係喺度嗱。我即係鄭重聲明，我唔係喺度想搞咩分化，唔係搞乜撚嘢，而係我要講出一個最撚重點。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作為一個普通選民，我係實在頂唔撚柒順你呢一班泛民啦，係咪？我實在頂唔撚順你班友，屌你老母，成日話幫我撐民主，你裝咗條毛啊！你成日話幫我，屌你老母，為民請命請一條毛出嚟啊！屌你老味閪，你做撚過啲乜嘢啊？冇啊嘛！咪又系靠我哋自己香港人自己上街，我哋年轻人用血换噶嘛，好多嘢靠你哋过咗啦，投反条例靠你哋，国民教育过咗啦，靠你哋，屌你老尾，而家就系对你好，对你班柒头皮好捻不满，你唔好捻成日话我搞分化，我唔捻系搞分化，我讲出个事实俾你听，就系好多香港人对你呢一班咁嘅泛民主派真系好捻不满啊嘛，因为点解啊？四个字赠你哋啦，思维素餐啊！你哋就咁多年来来去就系屌你谂啊，就系为咗呃个议席，有资源有议席就喺度养一班人啦，你个政党咪继续啦，你可以生活咯，系咪？即系你哋咁多年俾人睇到你哋就系屌你谂乜不思进取嗱，如果你真系有场好戏，我一定系赞。冇啊嘛，大佬啊，有冇啊？你话俾我听有冇？ 等咗咁多年都冇， 系咪？就算到发生咗，而家反修例， 而家反修例，或者之前 就我就讲你抗疫，黄之锋、杜汶渣做得多过你哋啦，啱唔啱啊？你做咗啲咩啊？系嘛？你唔系好多资源嘅咩？九皮几嘅人工，我屌你老母！如果我有九皮几嘅人工，屌你老母，我攞足九皮出嚟买口罩啦，啱唔啱啊？有冇啊？冇啊嘛！屌你！咦，我哋好似过咗钟咁样嘅。 啊，到咗啦，我都下一节继续啦，关于更加多关于功能组别嘅讨论嗰啲嘢。 好啊。